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鸣笛启程，和969一起留住时间，回味经典。 爱是一种温度，爱是一种幸福，爱是一种快乐，爱是对你的承诺。爱在 FM 969。 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 就让那汤为梦。 车，就听969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969。 爱是一种温度，爱是一种幸福，爱是一种快乐，爱是对你的承诺。爱在 FM 969， 愿那

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，山泉。 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初衷，爱是心中的痛，朝思暮想等你的重逢，心相通，梦相融，一眸相思不见了彩虹。爱如潮涌，我是你的天空，相思谁懂，红尘一梦。爱如潮涌，谁来把我恩宠，风情万种，万年皆空。爱如潮涌，我是你的天空，相思谁懂，红尘 走遍那幸福的海洋。 要带你飞翔，陪你远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的地方。我要带你飞翔，陪你流浪，跟你一起走遍那幸福的海洋。我要带你飞翔，陪你远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的地方，和你一起走过那些美丽的地方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，

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？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？等你啊，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等你啊，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。承认这么说，注定等待你我已足够，所以放心才能更快乐。等你有一天对我说，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，等你啊。就足够，等你啊，我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你在听吗？也许早该说，你说什么？难道真的？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坚强，热烈像蜜糖，钻样的光芒，谁都别想抢，要风靡全场。 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，没有人不会受伤，选对他， 让你闪闪发亮， 闪亮在身旁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鸡年好运连。